一个人拼命长大的几年，两人匆匆忙忙的擦肩，许多未曾熄灭的长夜，淡得看不见。所有的爱情都长在春天，所有故事都未曾谋面，其实当初的你也看着风中那少年。我还是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追着那风筝，一路跌跌撞撞的跑，奋不顾身。我还是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守着那青春，一个人长大，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者。两个人孤注一掷的纪念，一人反反复复被成全，许多与世隔绝的长夜一如从前。所有的爱情都长在春天，所有故事都未曾谋面，可能现在的你早忘了凉薄的誓言。我还是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追着那风筝，一路跌跌撞撞的跑，奋不顾身。我还是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守着那青春，一个人长大，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者。我还是一个人，朝朝暮暮的守着那年轮，一生漫无目的的逃，奋不顾身。我还是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守着那青春，一个人长大，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者。一个人长大，一个人做你的不二者。 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